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，第23集。陈泽明原想找时机通知城中卫队，但绿岩如此坦诚相对，倒叫他一时间不能决断了。两人天南地北地聊了一通，倒也相谈甚欢，扯到后来却说到匈奴出兵的事情上。陈泽明指责对方出兵无益，导致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 你以为汉人强盛的时候不欺辱我们的百姓，不抢夺我们的牲畜吗？还不是半斤八两。这天下从来都是强者为大，如今不过是天朝兵弱，敌不住匈奴进犯，扯一张仁义的遮羞布而已。站住！将军如此固执，到底是因为天生忠诚，还是因为成了雨露之恩呢？京中都传遍了，我这个外人也才来了两日而已。 真的人人都知道了？ 我还听说了很多事情。他把你当人看过吗？何必那么执着呢？这样的将军有什么好做？不如到我们匈奴来，可不是自由很多？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一时半会儿很难决断，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权衡。 待门外一片寂静，陈泽明不知道站立了多久，才渐渐被头顶鸟鸣惊醒，从怀中掏出那张纸，看也不看，撕个粉碎。纸片似雪花般散落，陈泽明一步步退却，直到被什么绊倒，跌了一跤。他低下头，脚下是老树繁根露出地面，他没有起身，而是将双手捂住脸，深深埋在了膝盖上。皇帝步入御书房时，从来没有注意过门前的卫士，这一日偏偏一眼就看见了那个人。大概是因为脸上那条伤，在宫中入职的兵士从来都要经过挑选，外貌有缺陷、太矮或者太丑的是不能进入皇宫的。那人长相虽然不差，但这条刀疤从眼角往下几乎跨过了半张脸，真是想不醒目都难。偏偏这个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似乎没察觉自己比旁人差在哪，换句话说，很有一种鹤立鸡群、气宇轩昂的感觉。皇帝突然来了兴致，停下了脚步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回禀万岁，小人左言，左右的左，言语的言。 怎么之前不曾见过你？ 小人是顶班的，今日一个兄弟生病了，临时让小人领牌子进的宫。 你入伍多少年了？打过仗吗？ 入伍已经15年，与匈奴的战役均参加过。 15年？殿前司有你这样的人才，居然都没人提携。 军中数十万人，大人们哪里能一个个看过去？有遗漏也是难免，万岁不要气坏了身子。 这位公公说的是，何况陈将军本身就是人之龙凤，眼界自然高些。 你对陈将军怎么看？ 国之栋梁。 陈泽明奉旨觐见时拟了份折子，求皇帝重新征丁练兵。皇帝看了颇有些不以为然，将那折子扔到一旁。 军中将士还不够多吗？卿还要征丁，天下百姓该如何休养生息？旨意若是下下去，将军可是要被骂名的。 臣在前线所见，如今士兵虽多， 可受其地域风俗影响，彪悍者甚少，是以面对匈奴强敌时难鼓锐气。臣想去民风永锐全民尚武处征数千人，加以操练，暂时用于先锋。若其过往处无坚不摧，其他士兵见到必然士气大涨，无畏之前。而打仗重的就是士气。 也有道理。那这事便交与卿家负责。 谢陛下。 对了，你军中有名叫做左岩的兵士，似乎是个人才，你此次征丁将他也带着吧。 左岩？ 就是那个脸上带疤的，去找找，瞧起来也是个不甘人下的人呢。 陈泽命一怔之后脸色大变，又连忙低头掩饰，待皇帝把话题转开，心中尤是怦然如谷。待回到军中之后，陈泽明立刻派人将皇帝所言之日入宫之人查过，哪里有什么姓左名言的人。这倒还在陈泽明意料之中，让他真正惊讶的是，所有当值的兵士均领了牌子，并无缺席之人。那绿言是怎么进的宫？谁把自己的牌子给了他呢？将士们纵然是奉命镇守皇宫，可平日里也不能无端入内，需上职之日领了金腰牌后方可凭牌子入宫，而进入之后分队在宫内巡逻，各自独立，互不干涉，一日入宫的便有成百上千。这样的情况下，要查一个不知名不知相貌的人，实在是有点大海捞针的味道。陈泽明仔细一对对核实过当日的行程，居然仍是毫无破绽，心头骇然。他总不能拿那数百人均杀了治罪。绿言与自己见面后居然真的入宫面圣，显然是有内应帮他，而能做到这样且无痕迹可寻，除开他本人心思细密之外，这内应之人只怕也不简单。陈泽明又派人在京中暗里搜查，绿言一行人却早已石沉大海，不见踪影。陈泽明越想越是后怕，掂量权衡了许久，终于将此事告知了圣上。 那日朕见的居然是匈奴右贤王。 若此人是三十来岁，眼角往下有一条极长的伤痕，那应该就是臣在战场上见过的绿言。 好个绿言，原来是他，耍得朕好惨。他来这里又不刺杀朕，到底是为何？ 臣正在调查。 那你查到什么了？ 暂时还没有头绪。 那就是说将军什么都没查到。 臣已经尽力而为，还请万岁宽限几日。 人都说你是栋梁之才，怎么？ 想到此处脸色微微变了。臣饮了良久，拿眼仔细打量陈泽明。陈泽明被他看得心中发毛，莫名惶恐。 宫中守卫如此之多，居然让他一个王爷闯了进来。朕的殿前司真的是如此无用吗？ 陈泽明听着心中沮丧无比，他是殿前司都指挥副使，这话简直是在点着鼻子骂他，却偏偏无言以对。 难道是有内奸？陈将军，你到底查出了什么？ 陈泽民心中奇怪，这话不是问过了吗？正要答话，心中突然一跳，竟是隐约悟到了什么。没查到这三个字便卡在喉间噎住了。两人都不说话，御书房里寂静一片，呼吸可闻。陈泽民头皮直发麻，万岁这是在怀疑他，这个念头让他既难受又惊恐。 行， 为何不打？ 那声音并不严厉，但有种冰凉刺骨的东西隐含其间。陈泽明缓缓抬起头，皇帝正冷冷凝视着他。 万岁。 他想起数日来自己查询此事时的夜以继日不眠不休，其中的煎熬挫败，这几年来的痛苦坚持，战场上的浴血奋战，突然间有些心灰意冷。自己期待的是这样一个下场吗？有些事情也许做不到就是注定做不到了，再努力也没用。所谓尽人事知天命，便是如此吗？ 万岁若是怀疑臣，万岁若是怀疑臣，就请摘下臣这颗头颅，臣定然毫无怨言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蒋君令。